第八单元，请问去银行怎么走？词语， 请问，请问，洗手间，右边，先，往，走，然后，右，拐，附近，有，去，银行，一直，前，在，邮局，旁边。句子。 一，请问洗手间在哪儿？二，在右边。三，先往前走，然后往右拐。四，附近有银行吗？五，去银行怎么走？六，银行在邮局旁边。 情景一， 请问洗手间在哪儿？ 在右边。 怎么走？ 先往前走，然后往右拐。 谢谢。 二， 附近有银行吗？ 有。 去银行怎么走？ 一直往前走，在邮局旁边。 谢谢。 活动，语音，朗读下列词语： 怎么，哪儿，银行，邮局，洗手间，右边，前边，旁边，那边，附近。即学即用。 没问题。